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白浮泉的汩汩清泉，昆明湖的秀美江山，万宁桥的碧水金波，什刹海的万峰灯火，曾共同谱写出大运河的壮丽诗篇。打开文化之门，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第一季，带您探访大运河北京段的文化遗产。有人说它是北京城的生命之河，有人说它是话语小江南，历史上曾蜿蜒在金中都城郊外，现代已经婉转穿梭于北京城中心。从漕运功能到城市用水，从农田灌溉到帝王之河，既沉积了历史，也繁衍了文化，既包容了过去，也孕育着未来。它以甘甜的河水润泽了京城大地，造就了千年古城。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大运河文化系列，千年长河，千年城。 北京时间19点07分，你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继续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这周我们的节目从大运河最北端的白浮泉开始，昨天说到了颐和园的昆明湖，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长河段。长河以它甘甜的河水滋润了京城大地，见证了千年古城的发展。长河的沿线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景致和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要开启今天的文化之门，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来自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杨俊彦女士，欢迎杨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前两天啊，说的都是上游啊，昌平的白浮泉，还有颐和园的昆明湖。今儿我们要说城里的运河水了。那很多朋友其实都在长河上坐过游船的。我们今天要问问杨老师，这个长河大概是从哪儿到哪儿呢？ 长河的起点是颐和园南端的秀衣桥，终点是西直门外的高粱桥。我们这一段也叫南长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长河。 长河哈，现在看来长河并不长。其实我们文杰去采访的时候，长河现在是有多长？ 现在是5.0几千米，它相当于刚刚杨老师所说那个是历史上从秀衣桥到这个高粱桥哈，但是在现在这个长河的指示牌上，它是缩短了的，从北展后湖到这个长春桥，这个是现代长河的起始点。 那究竟这个长河在整个大运河北京段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还是听盘列飞老师的一段录音。 说到长河呢，我想就历史记载，在这万寿寺上有一个碑，这个碑里边，这碑文里边是这么写的：自昆明湖寻长河而东，沿岸多桥林古木，增庐繁舍，远近相望，广元闸西，万寿寺实为之冠。像这段记载呢，像这段的文化遗产点，它一方面呢是当时的风景非常优美，有桥林古木，再有呢就是 增卢反舍，远近相望，周边呢就是说寺庙非常多。但是很重要的作为大运河的文化遗产点是它的广元闸，是它的广元闸。而这个闸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只能看到这个闸的闸桥，闸旁边呢也有一个庙，是龙王庙。这个龙王庙呢是在我们这个大运河文化遗产点上呢是一个重要的遗产点。围绕这个河的沿岸呢，那么有大量的一些文化遗存，这个文化遗存有的就是和大运河呀直接相关，我们都视为很重要的文化点。像广元闸这个呢，一方面我们要了解闸，另一方面呢我们就要了解周边的一些文化的一些现象，文化的景观，特别是还有源远流长的一些文化建筑，这些呢可能都是我们所应该主要关注的内容。我也捋了一下，从万寿寺一直捋过，万寿寺旁边呢是延庆寺，再往过呢是紫竹院的紫竹禅林，再往过呢就是五塔寺，五塔寺对面呢是当时是很有名的清末是农事试验场，农事试验场里边呢还有一个西式建筑唱官楼，再往南还能看到当时那个玲珑塔。像周边这个环境呢，我们确实能够感到像史籍记载的增卢反舍，远近相望。 这是谭老师介绍了啊，长河周边的一些景致。我觉得一个城市因为有水而越发显得灵动啊。其实我们节目的上半时段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刚才说了这么多景致，这么多桥，那大家知道长河是河啊，这有河就有桥，那下列哪座桥它不是长河上的？其实刚才杨老师都说了长河大致的这个起止范围啊，它不是长河上的，有四个选项， A 高粱桥， B 长春桥，C 白石桥， D 五棵松桥。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就是不是长河上的那座桥，选出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组送出的精美奖品。其实我们的文杰也来到了长河段，这是你第一次来到北京的这个比如说城里头的这个运河吗？ 我路过过，但是真正近距离的去看这个河水是第一次。 嗯，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是挺震撼的，因为你想那么繁华的一个大城市，然后完了之后它那个水完全，你一看到这个水你就会想到这是一个特别好特别风景优美的这么一个生态的一个景象吧，就跟这个都市不是很，就是你很震惊，又有都市又有河。 对，你跟走在钢铁丛林里头是不一样的、啊、 对对， 你想我们这么燥的一个城市，你天天焦头烂额的你突然来到了一个河边，你会平静下来啊。其实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这个文杰在现场他的一些感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杰，我负责探访的是大运河北京段的长河段。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长河的广元闸，广元闸呢是长河段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闸口。 水闸是元代的，也是很重点的一个保护景点啊。 你看这个水势还是很大的， 看那个闸的标志就是两个那个叫蛇头，其实是龙头出水的地方、 哦、这个左侧的这是原来的元代的不通船了啊， 那面就是新建的，增建了一个石拱，那边是通船， 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对，石头颜色都不一样。 在广元闸的旁边有一个指示牌，在上面我可以看到长河的起点和终点。 起点长春桥，终点北展后湖。 这一段啊，但是历史上呢，它应该是清漪园，秀一桥呢是起点。你要查历史，我觉得是修的就指这一段吧。 它有可能是为了方便管理。我现在啊是在长河的北侧，在南侧的码头这儿，我还可以看到很多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在等着去往颐和园的游船。而这里呢，自古就是一条旅游观光的重要的水路路线。 历代湖光市皇宫，就是当时那个达官贵人也愿意到西郊来旅游嘛，啊，走的也是这条线。其实， 嗯，紫竹院里面还有码头， 下了那个码头，上来要坐辇或轿子，然后到万寿寺拈香礼佛之后，然后再回到这块的码头，再上岸，它是这么一过程。 为什么就是从紫竹院下来就不能在这儿下吗？ 只要一段水闸都是对称的，一个上闸一个下闸，就那一段闸呢是平稳那一段水路的啊，这个闸是控制上游的，那个闸是控制下游的。 哎，这个特别好玩，我们可以问问听众，他们肯定不知道。 只要是闸都是双闸，上水闸下水闸的， 比较安全。 古代它没有别的，这是也算水利工程的科技工程吧。 文杰特可爱啊，说这个听众肯定不知道。 实际上我觉得只有我不知道，只有我比较无知。 没事，我陪你不知道啊。这个闸肯定是对称出现的啊，因为它要是维持一个河段的一个相对的平稳，是吧？刚才我们在录音里啊不断的听到一个词儿叫广元闸。这个广元闸呢也被称为是通惠河上游的第一闸啊。那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称号，它的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什么？ 郭守敬在那个解决元代的漕运问题的时候修建了通惠河啊，这个通惠河也是那个京杭大运河在北京段的一段吧，重要的运河。那他在那个为了解决这个平稳行船这个问题呢，就修建了24座闸。 嗯， 这广元闸是头闸，所以它是第一道闸。 对，因为这个要行船嘛，尤其是这个宫里的皇上太后出去，是吧，你不能跟激流勇进似的上上下下的颠着不行，是吧，为了维持这个平稳的这个游船的感觉，所以要修很多闸。那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广元闸位置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广元闸的附近其实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景点啊，当时可以说是行宫，就是万寿寺和紫竹院。万寿寺是有自己的码头的啊，就是比如说太后啊皇上去颐和园，那走到这儿我得接驳一下，就我们今天要叫转机，那他到这儿他要转船，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哈。 那个比如说清代的时候吧，皇族出行，那他乘舟去往西郊呢，要那个在广元闸换舟啊。那他再回从圆明园如果我再回到紫禁城的话，他一般是走苏州街，在万寿寺的边上啊。 就是 那苏州街走到最南边的时候就是长河了嘛。他要是那一段是乘辇或坐轿的啊，那到了这一段要坐一段水路，就是也是要坐就是在长河换舟的。 那他比如说来了万寿寺啊，他们都信佛，他不能说在这儿就落一落脚然后就上了辇了，他肯定要在这儿稍作休整。那都谁来过这儿，他们来了万寿寺他们都会做些什么呢？ 一般是先拈香礼佛，休憩一下，其实在那个万寿寺的西路行宫，它还有一个重要职能，就是皇帝也可以在这那个处理一些政务的啊，除了拈香礼佛休憩，然后处理政务也是很重要的。 其实刚刚杨老师啊，他是泛着说的，就明清皇帝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但实际上有几个人他是特别典型的，你比如说乾隆他特别典型，然后慈禧也特别典型，包括咱们上次节目时候说到这个万寿寺的时候，说起来这个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这三个人的故事，您再给我们讲讲。 对， 万寿寺因为是那个慈圣李太后出资修建的啊，她当时是为了保佑那个万历皇帝以及那个皇室世代永昌，她修建完万寿寺之后，其实那个万寿寺的里边的主要功能呢，除了藏经，就是为皇家祈福求寿啊。到了清代呢，其实是他借用了这个嘉明和这个喜庆的这种寓意啊，成为了为皇帝和皇太后祝寿的一个重要场所。每当那个重要的这种祝寿庆典的时候，都要进行对万寿寺维修和扩建，所以万寿寺除了中路不断的增建之后呢，还修建了西路的行宫，成为那皇族从那个紫禁城到西郊园林游玩的时候一个休憩的中转站。 这个所谓行宫是在这儿我可以住几天吗？ 这意思还就打尖儿，然后就还是奔 原住的，可以住的， 打尖还住店， 可以住的， 去看皇帝心情了是吧？ 西路行宫的行殿是那个它的设施是非常完备的，还有寿茶房、寿膳房啊。 慈禧也跟这儿住过， 慈禧住过， 慈禧住过啊。 慈禧好像住的还挺多，她因为她那会儿颐和园已经建成了嘛，她去颐和园的时候就在这个，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 不仅在这儿中转，我还在这儿住几天， 还在住几天。 这是我们说到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地儿啊，万寿寺和紫竹院。这个紫竹院其实是万寿寺的下院，下院大概的意思就是它下面的这个归属 它 行政管理的， 归属行政管理归万寿寺管理的啊。只有到了光绪的时候，因为那个寺院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来，就是事务上的好多事情忙不过来，这样就向就皇室申请让紫竹院自己独立出来，当时赐名福音紫竹院，这样自己单独独立了。 其实我们昨天在讲颐和园昆明湖的时候，说第二天我们今天要讲长河，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哎，那个动物园里的那条河，哎，是长河的一段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是 啊，我们说长河这一路其实景致非常的多，景点也特别的多啊。那说说动物园里的这段长河，包括动物园它的前身。 动物园的前身是乐善园和那个周边的纪园，也称那个三辈子花园，还有广山寺啊、惠安寺啊，它是在这些旧址上建立起来的。由清代的农工商部就是领衔筹建，当时筹建的是农事试验场，后来改名了万盛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动物园了， 叫农事试验场。 除了养动物，还要有一些植物间的那个温室啊。 就有点像实验田的那么一个地方啊。 类似这样就是啊。 其实我们今天去这个动物园的时候，你也觉得那个建筑其实很有当时西方刚刚进入中国那个建筑的特色，对吧？ 对，它这个乐善园，刚刚您说到这个乐善园的时候，我查资料，乐善园当年的大门就是现在动物园的北后门。 对， 就还有这么一个遗迹在。 那我们继续往下游走啊，到了长河的东段，就是西直门外了啊，长河外城的第一站就叫高粱桥啊，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也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高粱桥呢，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重要的战争，这战争是谁和谁打的战斗啊？ 对，宋太平兴国四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979年呢，在宋辽之间有过一场著名的战役，就是在这发生的。也叫高粱河战役啊。当时呢，宋太宗赵光义是为夺回五代时后晋石敬瑭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休整和准备不足，就仓促的攻打辽这个辽都城，当时就是幽州啊，咱称幽州，企图就长期不备拿下这座城池，但结果却不幸的被增援的就辽军围困，高粱河一战大败，宋太宗只好南逃。这个高粱河战役之后呢，其实辽军屡次南下，开始与宋军作战，经过多年征战后，最后我们就知道了签订了澶渊之盟，所以这也是一场宋辽战争的一个转折性的战役，本来是宋占先锋的，经过这场战役之后呢，辽反而从之巩固了在幽州的统治。 对，其实我听出来了哈，他这意思是什么，是宋太宗自己没准备好，然后他也认为别人没准备好，然后就想着自己没准备好去打别人的没准备好，没想到结果他 战败了， 战败了， 而且当时那个战斗也十分激烈，损失也非常惨重，辽军追杀宋军万余人，历史上记载啊。 刚才放谭老师谭烈飞先生的那段录音的时候，他也说到了龙王庙啊。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说龙王庙，从白富泉的都龙王庙到昨天这个昆明湖上面的这个龙王庙，今天又说到了龙王庙。我们说到了农耕时代啊，人们对于雨，对于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种真诚的祈求啊。我看到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啊，这个细节和慈禧有关系。过去这个科举制度，比如说考完了之后啊，谁是状元 不是说考第一名的就是状元，你必须得拿到当时的 leader 啊，就是谁说着算的钦点、 嗯、 那时候科举最后一次是在1904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慈禧说了算啊、 嗯、 就把这单子给了慈禧了。给了慈禧之后呢，第一名还真不是后来我们说的刘春霖啊，真是中国历史上 最后 一 个 状元啊，真的有这个人，这个人小楷写的特别棒。然后呢第一个是谁呀、啊、第一个这排的名叫朱祁镇。这个慈禧一看这个朱祁镇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啊， 为什么 为什么呢？朱是明朝的国姓啊，然后呢这个朱祁镇是广东人，你看那时候维新变法的全是广东的，所以他对广东人他觉得和他犯冲、 嗯、 第三个就是他叫甄、 嗯、 你说慈禧这个婆媳关系一直都不好，那时候甄妃已经被他弄死了，所以他心里有阴影、 啊、 看着朱祁镇就特别不开心、 嗯、 然后就顺着往下捋啊，有说第二名有说第五名的，然后他就看到了刘春霖这个名字。大家发现了刘春霖名字里的雨了吗？最后一个字上面是雨下面是霖，对不对、 嗯、 春风化雨啊，这个普降甘霖。恰逢1904年的时候北京大旱，这个时候自己说就选他了，所以他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啊，这个人当然后来也很有作为，很有气节的一个人，大家就可以去了解他啊。我们在聊大运河的时候就会聊到不同的龙王庙，也许在明天后天的节目还会聊到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历史遗迹去依稀的感受那个时代的人们对于雨对于水的那种深切的感情。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历史遗迹，那当年这条水道不仅仅是皇上太后他们看景致的一个重要的观景哈、啊、这样的一个渠道，同时他们也真正的起到了水利上的灌溉作用。那究竟这个长河上面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要是坐船的话从哪上从哪下啊，中间怎么买船票，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跟您聊大运河北京段的长河。 有人说它是北京城的生命之河，有人说它是话语小江南，历史上曾蜿蜒在金中都城郊外，现代已经婉转穿梭于北京城中心。从漕运功能到城市用水，从农田灌溉到帝王之河，既沉积了历史，也繁衍了文化，既包容了过去，也孕育着未来。它以甘甜的河水润泽了京城大地，造就了千年古城。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大运河文化系列，千年长河，千年城。 大家好，我是赵赵。2018年关照全国巡演北京站即将开唱，7月6日晚7点半，北京展览馆剧场，我们不见不散。 7月6日赵赵关照演唱会，全国统一订票热线4006228228。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地五棵松桥。这次大家答的都特别特别的对，没有一个听众答错啊。苏卫东、一炷香、踏雪寻梅、韩志、学友、秀秀、冰心等等啊，他们答的都是五棵松桥。这个五棵松确实是不在这个线上啊，它就再往西了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也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这个题干是这样的，下列哪几个景点是乾隆时期建造的，哪几个景点是乾隆时期建造的，这是多选题吗？文姐， 单选题， 就哪个景点 个 是吧、 几个景点中哪一个是他建造的， 对，哪个是乾隆建的啊。 A 倚红堂， B 乐善园， C 畅春堂， D 畅观楼啊，这几个哪个是乾隆啊乾隆建的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提供的一份精美礼品。那其实说到长河啊，它的名字特别特别的多，比如说高粱河、玉河、清水河等等，不同朝代它可能就叫不同的名字。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放了一段文杰来到这个长河段的录音，其实陪着他走的不仅仅有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杨老师啊，还有一位是 还有一位就是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王丹女士，也是采访了她，我们可以听一下她。 我们来听听来自现场的录音。 告别了这个广元闸和万寿寺码头，我继续沿着长河往下走，就到了紫竹院码头。紫竹院码头它现在在紫竹院公园里面，也是一个免费对咱们市民开放的公园。 在蓝色的指示牌上可以看到乘船前往颐和园紫玉湾码头，走过去看一看。 你好，请问这个船是要开走吗？ 去哪儿？ 我没买票，船上可以补票吗？ 不可以。 船上没有，得去码头那边买票。 这个船的终点是哪儿啊？ 这也是颐和园。 多久能到？ 30分钟。 紫竹院码头、万寿寺码头和这个广元闸实际上都是长河的中段所非常重要的节点。而实际上呢，长河在历史上它的起点呢是颐和园的秀一桥，终点呢就是西直门外的高粱桥。长河的长度呢达到了5.8千米，当然现代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长河段的长度缩短到了5.08千米。从古至今，长河不仅发挥了漕运、城市用水、农业灌溉等实际的功能需要，它还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馆长王丹女士也为我们介绍了在清朝时候长河两岸所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 开河庆寿的时候，乾隆那儿就弄了9个文化节点，西直门那儿的是一些个和太后年纪相仿的老人，弄100个拄着棍儿，有五塔寺的1000个喇嘛在那儿诵经搞活动，他不是光嚷的那么念，有一大堆的节目，赐了60张小饽饽桌，就是放生日蛋糕的，放点心的。再往前面去是回人献祭，有做杂技表演的，翻跟头啊，荡秋千呐、然后下边还有挤奶茶的，可有意思了。他也有文化节点，他也沿着运河沿岸，咱们现在其实太少。 哎呀，有机会我也要去看看，这大热天的啊，在运河上坐着船， 对， 看着景儿，吹着风，多好啊！我们文杰也特意给大家查了这个路线啊。如果比如说你真的这一天有时间啊，晴空万里的时候，可以有不同的路线。我们推荐您，比如说可以从西直门啊北展后门的这个皇帝船码头上船，沿途呢会经过这个动物园码头，然后在紫竹院的码头换船，就是刚才我们杨老师讲的，然后在京亭这个颐和园的外面的码头，最后抵达颐和园如意门南门的码头，这条线路就完成了。当然呢，你如果没过瘾的话，你可以买往返票， 回来再走一下， 你把车停到西直门是吧？你再回来啊，看看景色，换船之后，你就能够真正了解哦，过去这个长河到底是怎么走的啊？它这个闸是怎么切换的？我们刚才说到了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这个人， 挺了不起的，他叫刘春林啊。我们的听众小强老张啊，他也提供了一个信息，特别有意思，和大家分享。我们说这个长河周边有很多景致，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动物园，对不对？也许你只去了这个海洋馆、熊猫馆，没有坐过船，下次要坐一坐啊。他说这个刘春林啊，曾经担任过万生园，就是今天北京动物园的中央农业试验场的厂长。然后呢，他在任期间干了好几件大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啊，他增设了气象和农业两个讲习所，这在当时其实很有这个创新突破的这种感觉的啊。后来呢，他又创新了一个事儿啊，就是之前这动物园如果动物生老病死之后，大多就埋掉了，但是刘春林请教了专家，在园内啊第一次出现了这个动物标本。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他增建了西山的果园。这个人不但学问好，自豪啊，真的也特别特别有能力有才干。嗯，根据他这个京味小说作家，京味作家叶广芹女士写了一篇长篇小说叫《状元梅》，就是刘春林点的啊，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是中国最后一个这个状元点的梅。如果你想了解北京的文化，过去满族的这个习俗的话，这个小说是跳不过的啊。我们言归正传，继续说这个长河。刚才说长河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对不对？啊，有高粱河、玉河、清水河。为什么不同的朝代有这么多名字？什么名字最后哎，就咱们就叫这个长河吧。这个我们让杨老师给讲讲。嗯， 长河所在的水域，其实在最初形成后并没有目前的名称。它作为地理的定义呢，是有一个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的。那比如说在辽代以前，我们见到文献都是称高粱河或高粱水。当时说的高粱河战役，那是有名的战役，发生在辽宋时期啊。那到了金代呢，因为人工渠道开凿后呢，上源沟通了金海，也就是现在的昆明湖，在元代也叫瓮山破，金海引入了玉泉之水，所以又称玉河。这个玉河在金代就这样叫的比较多了。可是这个玉河范围还包括了高粱河水的大部分，所以它的下游部分还保留了高粱河的这种称谓。到了元代呢，还称高粱河，可是又通过那个这个郭守敬又建了通惠河，就沟通了就大运河嘛。他就是利用金代开凿的人工渠道及高粱河的部分，所以这一段水域呢就也叫通惠河。 这同时有三个名字了。 对，三个名字了。明代通惠河其实是断源了啊。就是我们说的通惠河、京杭大运河还是就是在元代的。明代断源之后呢，这个玉河和高粱河这些名称就仍旧使用下来啊，继续使用。叫玉河的还是比那个叫高粱河的多一些感觉，因为它是主要依靠玉泉山和那个瓮山破的水。 瓮山破昨天我们也说了，其实它就是这个昆明湖的前身。 清代才真正的叫长河。因为这个河呢它是极清，所以也叫清水河了，就这样俗称清水河。 说到 这么样一个发展过程。 说到这个清水河啊，这个喜欢曲艺的朋友一定知道那首，请教了一下上远，他说这叫石调啊。怎么说呢？通俗的解释就是清末民初时期的流行歌曲。这个旋律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们来听一段啊，这段是曲艺老艺人赵俊良唱的《探清水河》。 老爷儿肩上肩呐。宋老三，提提点来宋老三，两口子抽大烟，一辈子孤儿，锁上一个女婵娟，女儿连长二八一十六啊，娶了个 这样的旋律大家一定特别特别的熟悉啊，那时候的 沧桑感 流行歌曲相当于现在小苹果我估计啊，但是这人家这是叙事的，就讲到这个清水河畔啊，一对恋人自由恋爱了，男主叫小六子啊，这个女主呢就是叫这个大莲啊，但是后来这个结局是比较悲惨的，但是从某个角度可以说当时这条河在人们的生活中其实大家太熟悉了啊，都他都已经进入了文艺作品当中了。其实这个长河有一段这样的流域啊，这个周边有很多景点，人们在船上其实也看到很多风景，比如说啊，春季沿河看柳，或者坐在船上欣赏春景，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惬意的事情。当时它河两岸啊栽种什么植物其实是有讲究的，对吧？ 对，因为长河处在都城到西郊这个翁山湖啊还有这个玉泉山的水路交通线上，那其实从元明时期就已经受到了皇室的重视，两岸绿化工程是不断的，遍植柳树，然后柳树成荫，形成了独特风景。但是最就是重视的程度最讲究的还是那个慈禧的时候。文献记载是光绪20年，也就是公元的1886年，慈禧见到长河呢颓败不堪，便命醇亲王整理长河两岸。他的讲究体现在就是每隔两丈种植两棵水杨，然后水杨之间呢再夹种一棵桃树，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啊，这种景观 春天的时候 到了春天了啊，那个红绿相间，柳暗花明的，那是非常迷人的。 对，慈禧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 太讲情趣了。 当然，我们不能叫她老年女性了，她年轻时候就也很也比较有文化啊。这个，所以她可以脱颖而出。这个 实际上，长河看柳挺有名的。我记得原来我做那个燕京八景那期节目里头，她这属于燕京八景里面就是备选项，叫做外八景。长河看柳还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在金朝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这么个讲究了。 你看它就是拂堤杨柳醉春烟嘛，它还不仅仅是杨柳，那隔着这个几棵它还要种一棵桃树，那就有了这种花红柳绿这种颜色上的变化啊。这一路看来这个繁花翠柳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而且这个景观一直保持到现在，我们现在从坐船从紫竹院穿过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种景观的。 对，我想起来杨老师跟我讲过，就是采访的时候杨老师说自己就是每天下了公交车从紫竹院那儿下车，沿着长河走到了万寿寺，一走就是20多年，就感觉非常感人哈。这个 尤其春天特别迷醉，好几次都迟到了。 特别迷醉，哎呀，我上班天天堵车就没这景致啊。 其实我还听出来了，听出来就是这个长河它因为种这柳树啊，它不仅仅虽然说长河本身它是帝王河，是御道嘛，水上御道，但是因为它种这个植物咱们老百姓也可以看，这个也是个好事儿哈。至少来说 对，你可能不能从那御道走啊，我们说御道水上路上的啊，路上的就是比如人家坐辇坐轿啊，而水上的就是皇上的这个专门的这个航线啊，就是皇家走的。虽然老百姓不能走，但沿线的这些花红柳绿你是可以去看的， 可以欣赏的。 对，刚才我们放的这一段啊叫这个探清水河石调，石是指时间时代的时，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时啊，就是曲艺的一种吧，但是它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固定的曲牌啊什么的啊。我们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杨老师，这个长河最早最早是什么时候？因为他听了前天的节目啊，昨天的节目就说到这个瓮山泊啊，就是现在的昆明湖，说那个时候3500年前就已经有了，殷商时期那就是一片水域，沧海桑田它今天仍然被我们利用。那这个长河是我们完全人工疏通出来的，还是它就有河道啊？ 我们讲长河它是分自然河道和这个就是人工渠道两部分的，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那长河的自然河道其实历史是非常悠久的，跟瓮山泊我看也不相上下，也30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属于永定河的水系，后来是因为永定河的河道南移了，然后留下了这段河道呢叫高梁河或高梁水。我们现在也说了高梁河高梁水就是这个长河的前身了啊。那长河作为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实是肇始于金代，距今其实也有800年的历史了。那是因为金代在金海呢，我们现在称的翁山坡、昆明湖嘛啊，开凿了一条水渠，直接与高梁河上游的那个湖泊相接。高梁河就是是长河的一部分哈，这样就联系起来了。 嗯， 与此同时呢，又开凿了高梁河的西河，南接了金中都北护城河，并由护城河注入了连接大运河的闸河。这样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是长河也间接起到了沟通大运河的作用。 嗯， 那到了元代，郭守敬兴修大都漕运的时候呢，利用长河将白浮泉与其他西山诸水的那个水诸泉的水呢，引入了通惠河中。 嗯， 这通惠河我也说了是大运河的北京段哈。 嗯，对， 所以这就使长河直接纳入了大运河的文化。 嗯，其实我们说通惠河，今天你可能觉得哎呀那不是东边吗，是吧，去了通州那一段叫通惠河北路之类的。但是在元代啊，就是忽必烈当时说，忽必烈说我们修运河吧，它可以泛指就是北京所有的和运河相通的，那时候都可以叫通惠河。 从白浮泉是它的源头啊、一直到通州我都是可以叫通惠河。 对， 长河也是通惠河的中游部分。 嗯，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长河，它更多起到的是一个，我们说是御道，它并没有承担漕运的这样一个功能是吧， 就 运粮食 变化了， 不在这儿运。 对，实际上这个有一个观点哈，跟杨老师米夏姐还有听众朋友们一块儿一起商榷哈。这是北京建筑大学他做了一个课题，课题里面提到了这个对高梁河的开发利用，说是三国曹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人工的开发了，当时说是永定河，就刚刚杨老师说的永定河跟高梁河，他们俩同时是东南流向的，然后这两条河老是发生水患，所以说这时当时曹魏的一个将军呀，他为了解决水患，也为了这个农田灌溉，就开始修建了一个渠道，然后这个算是最早的吧，这个跟长河有关的水利改造了。 嗯。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这道题有点难度啊，就是下面哪个景点它是乾隆时期建造的。 A 倚红塘，彩虹的红。 B 乐善园。 C 畅春堂。 D 畅观楼。哪个是乾隆时期建造的？乾隆也特别有生活情趣是吧，愿意发明创造。我们昨天说的昆仑碑是吧，就那萌萌哒，就是你不知道它什么样的时候，你就想想那个，你去过广西桂林吗？你看过独秀峰吗？就矮一点小一点，就有点像那昆仑碑的那个样子啊。这个哪个是乾隆时期建造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答的情况啊。有说倚红塘的啊，这学友说的，冰心说是乐善园吧，然后这个评说是这个畅春堂。我们让文杰给揭晓一下答案 啊。好的，我先说这个畅春堂啊，这个畅春堂跟畅观楼这两个畅字不一样。 嗯， 就这个畅春堂这个畅吧，它有点复杂，我也一时也说不好，大家可以查一查，就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字。 嗯， 然后这个畅春堂跟畅观楼啊，它两个都是慈禧修建的，那当时这个啊，然后这个倚红塘是乾隆时期建造的，乐善园呢，它是原来康熙年间的康亲王的宅地，这个乾隆的时候只不过是重新修了一下，所以答案选 A。 选 A 啊，这个是倚红塘是乾隆建造的。我们今天带大家游历了长河，希望你有一天可以在长河上坐船看旁边的景致啊。那明天呢，我们要继续往下走，会走到积水潭，我们将继续我们的大运河文化系列节目，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们，在七月新会员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老会员您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了，有效期只有3个月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我是主持人李红。